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小佳，湖南人，在他的身上也透着湖南妹子敢闯敢拼的火辣劲儿。15岁的时候，他怀揣着音乐梦，从湖南娄底的小山村只身来到北京。在追梦的道路上几经挫败，却依然勇往直前。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够成为自己梦想旅程的障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北漂歌手李小佳的故事。怎样的一次演出经历为他开启了梦想之门？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的风云人物，音乐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从那时起，这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萌生了一个怎样的想法？当音乐的梦想在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当激情与失败撞了个满怀之后，她的音乐之路该何去何从？本期人物空间，请听湖南辣妹子李小佳讲述他与音乐之间的故事。小佳你好。 您好。 小佳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娄底人。 湖南人，辣妹子。 对。 你特别喜欢唱歌哈，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了呢？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的。 那也就是不到10岁的样子啊。 对对对。 嗯，那个时候是说父母啊让你学唱歌啊学音乐呀，还是说你自己就对这个唱歌啊对音乐呀他就特别感兴趣呢？ 小时候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大学生然后刚毕业来我们学校来实习。 嗯， 然后当时候呢快要到6月儿童节了，他们就选一些节目嘛，看谁会唱歌呀。那会儿问到我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结果后来就去办公室嘛，办公室老师说那你唱一下呀，然后我就唱了个小草还是什么，反正也记不清了。然后到时候老师说啊你嗓音可以啊，问我会不会唱那种高亢一点的声音。然后当时候我就唱了个山路十八弯给他听。结果他们就说哇你特别适合唱歌呀，然后我们那个就是代课的班主任就说你很适合呀，他说你的嗓音条件很高亢。当时我说是吗，然后因为我也很少唱，因为家里面我爸爸特别爱唱歌。 哦好。 我爸他会二胡呀笛子电子琴他都会。 嗯，他是也是自学的。 对，就是自己自学的。 哦，就是爸爸有时候在家里吹拉弹唱的。 对对对。 看到过。 对。 他有教过你吗？ 没有，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比较对声乐 活跃的那种。 对，比较活跃，就像我姑妈呀，然后姐姐呀，都是小时候姐姐的那个手抄本， 记歌词啊。 对，记歌词，然后还有一张那种 卡片， 卡片， 明星的那个， 明星的卡片。对， 对，这小时候可能好多孩子都有这个啊，这个也是天生的有一种兴趣。嗯，我知道你们湖南有很多的民歌。 对对对， 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 对， 唱起来也特别高亢那种哈。 嗯， 像你说的这个《山路十八弯》是吧？反正也是民歌的一种代表。当时你就唱了这首歌了是吧？ 对， 那算是也是一个演出吧？ 对，算是一个演出。然后因为老师也一直表扬我嘛，然后就特别有自信，人都是这样嘛。 对对对， 然后一表扬就乐滋滋， 唱过一次以后，哎，登台了，等于是。 对对对。 那应该算是人生的第一次登上舞台来演出。 对， 学校的一个舞台， 对， 唱了一首歌，从这儿开始又产生了一种自信。 对，当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是农村嘛， 嗯， 农村，然后就是好多乡亲都会来，就是， 哦， 哎呀，你家孩子表演个什么， 嗯， 然后什么什么，有的就是他没有条件的，像他都要经过老师的筛选嘛， 对对对， 然后就唱得好的他就留下， 嗯， 当时候一些当地的爷爷奶奶呀，或者什么伯伯婶婶的，然后就说，哎呀，就是我唱完， 啊， 对，唱完以后他们就说啊，这孩子这么有天赋，就跟他爹一样，就说他爹也是特别爱唱歌的， 对对对，就是从父亲那继承了这个优秀的基因， 对对对， 街坊四邻也都知道你这一下就有名了，会唱歌了。那后来有没有专业的去学一学，比如说知道自己有这个唱歌的能力了，比如说家里人给你报个什么学习班啊，或者说找个老师啊去练习练习去唱一唱呢？ 那会儿家里条件也还就一般，因为在农村嘛， 嗯， 然后五六年级， 嗯， 然后就去那个县里面找那种文工团的老师， 哦， 就是那会儿上课很便宜，就是几十块钱一堂课， 就是爸爸妈妈给出钱， 对对对，那会儿就小学上了那么几堂课，就老师给你指点一下这个山歌呀， 对 对， 讲点这个唱法呀， 对对对， 也反正不像那种特别专业的音乐学院那么学哈，但是老师直接给教了一些方法， 对， 像什么识谱啊什么的，这个学了吗？ 他这个没学， 没有， 对， 啊， 就从你唱歌的，就是哎，给你指点，你这个应该带有什么感情呀， 哦， 这个手应该怎么举起来呀，这样这样的。 到那个时候就是你表演过这一次以后，大家都知道你会表演，那么学校里一到说有什么演出啊，有什么集会呀，这个时候需要出节目了，然后就想起你来，老师就会找你。 对，是的，因为我从小学到初中就一直到后面都一直是班里的文娱课代表嘛， 嗯， 就是然后每次就是来了新的老师了，然后， 哦， 哎，你们谁会唱歌呀怎么的，然后同学就会推荐我，对， 他会唱李小佳这个成了学校里的小明星啊。那会儿的唱法你觉得啊，从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应该都是那个比较基本的比较原生态的那种唱法？ 对，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嗯，因为湖南就是一个靠山的一个省份， 哎， 就是四面都是环山的， 山歌比较多，啊， 对，就很多山歌，就像我从小就是在外公家，因为我表哥嘛，那会儿有牛，就家里面有牛， 嗯， 然后放牛的时候就会吼两嗓子， 就对着那个空旷的山野， 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山头上， 嗯， 然后就可有感觉了，我就说以后有机会要是能写一首家乡的歌曲，就是能把大自然的声音全部表达出来，就是 对，就是湖南民歌是很有代表性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老听见有一首歌叫《挑担茶叶上北京》， 对对对， 那唱那个什么 特别有名 湖啊什么的，是吧？ 对，洞庭湖，对， 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后来随着这个就是不断的成长，年纪也长大了哈，这个唱歌的这个能力可能也会变强一些了， 嗯， 而且我们了解到在县里啊市里啊陆续也得过一些奖项啊，比如说什么特等奖啊一等奖啊， 这个就是全市或全县的，然后就一些学校你抽一些节目， 嗯， 应该我们学校就我，啊，然后还有什么跳舞的吧，就出了两个节目， 哦， 然后就去参赛，就去比赛嘛， 嗯， 那会儿叫什么乡音乡韵，那会儿是我初中了，已经 初中的时候， 对，初中的时候，然后 代表全学校去参加比赛， 对，那会儿初一，然后我就唱完了以后， 嗯， 回来得了个记得是特等奖， 特等奖 就是比较厉害，因为那会儿排练嘛，排练都是在学校那种棋台上排练， 对对对， 所以经常会有好多同学来围观， 嗯， 就是会围观啊，这是哪个班哪个班的谁是谁呀，然后就知道了然后每次我就是从初一初二那会儿，我都是不管是去寝室啊还是去洗手间啊， 嗯， 然后都会啊这是谁谁谁，然后都会知道。 你其实就是给学校争得了这个荣誉以后，大家也都觉得你特别棒，也特别的羡慕你啊，有没有就是跟你要学学呀，或者说一块儿唱啊，那个他也喜欢唱歌了的这样的 同学什么的？ 那会儿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就学习嘛， 嗯嗯嗯， 学习，但是他们就觉得特别羡慕，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嗯， 那会儿唱歌我有可以有好多课，就什么早自习呀、啊哦、晚自习呀、啊，这些课就不用上， 他们就排练去了啊。 对他们就特别羡慕我、 嗯， 然后因为这是校长批准的呀。 哎，还有一点这个自豪感。 对对对，因为学艺术的，他这个什么数理化呀 对对 这些课程就是基础比较薄弱。 嗯， 对， 有了这个本事以后就觉得。哎，我可以在这方面，获得一个很强的能力，能弥补那方面的不足。 对， 所以说特长嘛，其实也是一个孩子他能够获得的一个很好的能力。能够有这种能力的话，也算是挺幸运的。比如说像我吧，我天生来我没有这个天赋，哇，练了半天，好像我也没得过什么奖，这还真的是有时候。不是说强求得来的，那就是说通过这个练习和演唱，那你是不是也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种想法，说我就要今后一直去唱歌，我要当个歌手，这就当做了你的一个梦想呢？ 对对对， 嗯， 就是从那一次就小时候就是，然后因为街坊四邻啊，然后老师啊都对你这评价很高嘛， 嗯， 然后心里也肯定也是比较云里雾里了，就是也是 我就是以这个唱歌为我的一个奋斗的目标哈，那会儿也说初一初二家里头可能会觉得你这个还没。考完呢还没上高中呢还没考大学没高考呢你就专门去唱歌去了这个不太好不行家里有没有这样的看法 他们比较支持因为我爸他特喜欢唱歌 因为他懂这个 对他唱歌其实他声音有点像腾格尔那种类型、 哦、 他喜欢唱草原、 嗯、 就是那种广阔的歌曲、 哦、嗯 他们也比较支持嘛，因为我喜欢就唱呗、嗯。但是 就是他们没有阻止你的这种 对对对 梦想， 从来没有阻止。 嗯， 对，到现在都是。 哎，相反，他还给你提供了一些支持，是吧？ 对对对， 拿出钱来让你去上课啊什么的。 对。 后来上中学以后，又有没有跟老师学过？找没找过老师？ 有有，就是我从初三开始就开始，就是认识一些五线谱呀、 啊、 什么简谱呀、基本的发音呀， 嗯、 然后一些乐理知识呀这些。 哇你初三开始接触开始学这些东西 对因为当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农村的那种镇上、 嗯、 就是我们那个镇上的中学 镇 上, 对对 镇上的中学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对 家里就支持嘛我那会儿就是我就想考到外面去 是音乐的学校啊 对考一些那个专业的那种音 乐 学院乐 学校嗯音乐学院嗯 因为当时候是这样那个我老唱歌然后那个当时候数学老师是班主任 哦 数学老师因为他老看我那数学成绩不是太好嘛 嗯 然后就说哎呀你那么喜欢唱歌他说既然又得过奖他你以后你这成绩我看让你考个什么重点高中也是没戏了 嗯 他说你要不就是给我提了点建议嘛 哦老师给了你建议 对, 对然后就说你可以去那个以后上艺校之类的 对对对 他说然后我就说去试你嘛、 哎、 就是临试就是旁边的试 旁边的试里头 对虽然也是我们那个楼底试但是呢它是一个县级市县级市它就有这种条件了嘛、 嗯、 然后它是一个师范学校 有一个师范学校 对师范学校里面的老师呢、嗯、好多都是一些像我们湖南师大的呀、 哦、 然后就是他们因为水平会比较高一点嘛、 嗯、 然后就去那里我记得那会儿一个星期也得上三堂到四堂吧、 嗯、 但是有时候利用那个也是早晚自习因为我都去的时候初三 对对对 就家长跟班主任说好了我可以利用上自习的可以去补我的那个音乐的课程 哎，就是老师讲课的时候呢你还得听课老师不讲课让你们自习的时候呢你就去学音乐知识 对就是我可以打个报告跟班主任说一下、 哎、 我说那个要去上一个深夜课然后老师就会批准、 嗯、哦， 对对对 到那边学一些什么呢 那个老师他是都包括了、 哦、 就是他又教我那个什么五线谱呀简谱呀、 嗯、 视唱练耳呀、 嗯嗯、 就是因为最基础的都是这些视唱练耳乐理、 嗯、 就是基础的这些识谱 对 然后怎样发声 嗯 但是因为我那会儿也不大嘛就是15岁 15岁 正好女孩子其实变声期 也变声 对也变声稍微好一点、 嗯、哎我们男孩变声啊好像特别明显那个时期就是哎难听死了那个声音特就是几乎说不出话来的但是没觉得你们女生变声有多严重啊你也变声 也会就不是特别明显、 嗯、 像男生那样明显 对 就这个时候老师给你一个引导特别重要，要不然你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对对对， 嗯， 对， 就不知道该怎么唱了。那也就是说，在其他同学为了中考奋斗复习文化知识的时候，你是在你们班主任老师还一位数学老师的支持下去学了艺术。我觉得你特别应该感谢这位老师，你觉得呢？ 对， 机会啊，可能人人都有，但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我觉得你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把握住了这么一个机会。如果说这个也没学好，那边也丢掉了的话，那就遗憾了。等于在这个之后，中考的时候你就去参加艺考了。 对，中考我就想要考北京这边嘛。 哦，想要考北京这边。 对，就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就觉得首都肯定是学的最好的。 嗯嗯。 但是因为我在老家就是光环太多了嘛， 对 对，然后就一直想要就是啊，我肯定想要去北京考试啊， 嗯， 就要不就是去长沙，像那种省会城市去学， 嗯， 就是这样会把自己的造诣再深一点嘛。 那个考试是不是得需要什么面试啊什么，然后还要去表演啊？ 对，需要的，就是你要准备歌曲啊， 嗯， 然后基本的一些视唱练耳啊， 嗯， 这些。 那北京你打算考哪个学校？ 中国音乐学院。 哦，中国音乐学院。 对， 考了吗？ 考过，就是那会儿是附中嘛，嗯，我记得是08年。 嗯， 08年那会儿，就是 2008年。 对，08年，我就是来北京也是10年了嘛，也是08年来的。 哦，就你那会儿为了考这个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对， 然后就到北京来了。 对， 那个附中也是要经过考试入学的，对吧？ 嗯，是的，必须的。 哦，当时考了吗？ 因为他是比较专业的嘛，就是考了。 嗯， 我在老家考的。 哦， 就是， 对。那边也有考试， 对，它是每个就是省会城市，它可能都有设有考点， 考点， 它会推每个省最优秀的学生， 对对对， 然后就是筛选以后再来北京。 参加考试的人不少吧？ 很多很多 很多啊， 对， 因为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吸引大家的这么一个学校。 对对对， 当时考什么呢？ 就是考唱歌， 唱歌， 就是，就直接唱， 哦， 就选一首歌嘛，因为那。 嗯， 附中的话，它不像大学，就是要求的那么高。 对对对对，就是你唱一首歌，然后最后看老师的评判。 唱歌，然后他还要考那些视唱练耳，就是给你一条那个谱子， 嗯， 哎，你能完整的给他唱下来。 哦，当时唱了个什么歌还记得吗？ 当时候唱了一首也是山歌， 嗯， 就是800里洞庭我的家，也是描写老家的嘛。 对 对， 反正这种是最带感情的。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那会儿就觉得，哎，这样比较高亢，然后一听哇，就是声音好高啊，但是很遗憾， 嗯， 就落选了，在湖南的时候就落选了， 就是没有这个通过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个考试， 对， 这个就不能再下一步再到北京来考了。 对对对，嗯，然后当时候也是就是。打击也挺大的， 哎，这个很正常， 啊，对， 考就有可能考不上啊。 因为那会儿小孩嘛，就也不懂，又没失败过。 对对对， 就是然后一之前的光环又挺高的， 嗯， 然后就是这相亲呀，什么老师呀、同学呀，都是表扬啊什么的。 对对对。 后来就没考上，那会儿我记得是我爸陪我去的， 嗯， 结果就又去。当时候我们湖南艺校，就是像那个李谷一老师啊， 嗯， 像那个湖南卫视的一些主持人， 嗯， 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哦， 就我就去参加。那个去考试了， 哎，就是没有因为那个考试失利就放弃了， 对， 去考了湖南的艺校。 对， 那个考的怎么样？ 那个考过了， 考过了， 那个就是专业的入学，然后唱完就， 嗯， 哎就过，可能地方的会好过一 点。对呀，啊，对呀，啊，也挺好的呀。那干脆就选择就在那个湖南，就是你们那个长沙那个艺校上学呗，然后就上完学再说。 当时候也是就是一心想要来这边嘛， 嗯， 一心想要来北京学习嘛，然后还是就是因为那个中国音乐学院它是北京是最后一次考试， 哦， 就是它不省会铺了点嘛， 嗯， 然后北京它还有， 哦， 结果我就干脆我就上北京来考试，就有两次机会了嘛，但是时间段就是可能差一个月。 我明白了， 就这种， 嗯，就跟那个好多那个唱歌比赛海选那个似的。 对对对对， 他在这个省有海选，在这个地区也有海选，然后比如说有人在这个地区成绩不理想，然后换一个地区重新报名再来考试。 对，我也想的当时候，哎，再接再厉，再来一次。 你等于是那个湖南的那个艺校的考试通过了之后，发现在这个北京这儿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对， 你就等着参加北京的这个考试。 对，其实我心里我也是想来首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想要来就是学习，也是学习是最主要的嘛，然后再有就是对这边的一些大都市的那种向往呀，就是那种因为从小都是从农村长大的嘛，后来我就还是我姐那会儿姐姐陪我过来的，然后就陪我提前了一周，然后 到北京来了， 对对对， 在北京等着参加那个考试， 对，参加那个音乐学院附中的考试。 哦，哎，那你比如说啊，你之前的那个考试通过了，你没去再报到啊，或者说再去考，那是不是这个它也有一个时效的限制？多长时间之内你要不去的话，那人家就录别人了，就不要你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考完了以后，你就是回去就等中考了，中考这达到了线。 哦、 就是过了这个线， 那就可以直接上那个学校， 对对对，就可以上了。 你等于就是为了来北京考试，就把那个机会就放弃掉了，等于是。 对对对。 到北京这儿了，那你有当时有没有想想啊？假如说这一个月的时间，你经过了准备，那边也放弃了，然后北京这边的考试呢又没通过，那是不是有点损失比较大了？你当时考虑过这个事儿吗？ 对对对，我当时没考虑，因为小嘛，因为家里人他对这些考学呀、什么也不了解，就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他们也是你想怎么样就听你的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嘛，就是也都是各种问啊，就问身边的人呀、各种问啊，怎么回事？可能就是也问不到什么很 有价值的信息。 对对对对对， 反正一切都只能到这边来看，考了以后再说。 对， 是姐姐陪着你来的。 对， 哦， 那会儿我记得还是住在我们那个，当时还有县的那个办事处嘛，就是，然后就住在那个 楼底的那个办事处。 对，楼底底下县嘛，我们是，然后那个县的办事处，当时候 在北京这儿有个点儿，是吧？ 对，在丰台区，我记得。 丰台， 然后来北京那会儿，完全就是跟老家差不多，吃的东西也一样。 哦， 因为他那个地方都是老家人， 老家的人在 对对对 在那儿操办， 对 对 对对。 哎，这也有点这个落脚的这种感觉哈。 对， 就在那儿准备考试。 对，然后但是也是心里特别紧张的，因为你看你在老家里都没有，就是然后其实也是心里特别没底。 可能会想到这边的考试比老家那边的可能难度还要大，竞争还更激烈。 对对对， 那也得考啊，都来都来了，考得怎么样？ 考完以后，我其实因为我每次考试我都会有一个心里的底呀，就是唱的好不好呀什么的。就看榜单的时候，其实没有我的名字。 哦， 当时哎呀，就是又打击了一次。其实我那会儿已经有一点准备了，其实有一点准备，后来就是觉得还是想留在北京。 就是当时考完了，榜单上没有咱的名字啊，这个是说了一个成语，就叫名落孙山，没有被录取。 对对对。 但是呢，你也没回去。 哦，我回去了，我回去中考，中考 回去参加中考去了。 对， 这个参加中考，但是你心里还有一个想到北京来学音乐、做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对， 那么至于这个梦想，那在未来能不能实现，这条路怎么走，那这里边就有很多的故事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咱们先跟小佳聊到这儿。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请小佳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